外宾和海外同胞观看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游行后，对我们祖国战无不胜的国力赞叹不已。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代表团团长说，朝鲜是一个世界级军事强国。芬兰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说，那些所向无敌的武器装备队伍和寒光凛凛的钢铁炮筒都反映着将要让人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味这样一个坚定意志。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说，再一次切身地感受到了世界上就没有人敢抵挡主体朝鲜伟大的一心团结、自立自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强调说，朝鲜的一心团结之所以强有威力，是因为它是由主体思想、先军思想所保证的。巴基斯坦主体思想研究代表团团长说，说真的，对向往自主和正义的进步人民来说，金正恩阁下是胜利的象征。西欧主体思想信奉者代表团团长表示赞扬说，因为拥戴了世界所公认的诸位的国家领导者、年轻的领导者，所以朝鲜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团员和旅华同胞说，白头山革命强军一向走过了强军的英雄路程，那些阅兵队伍的喊声、脚步声将化作最后胜利的雷声，给敌人以毫不留情的打击。